大飞看天下又见到我啦，开心。其实我冇谂住今日录噶，不过咧，因为咧台湾黑白讲咧，阿杰拉德咧就嚟咗香港，咁啊录唔到音，咁啊星期一冇节目，咁啊阿力斯咧就我啱啱翻到公司佢拉我，咁啊做翻节啦，咁啊第一节啦就即系帮下 view 啦，因为咧我而家做呢度嘅时候咧仲争一万 view 就310万，仲争十个订阅就11000。近期做翻节目之后咧就多咗啲 view 数嘅，呢个事实嚟嘅，整体 view 数都拉翻高啲。咁我哋可能啲节目过咗台庆啦，8月18号就有啲整合啦。咁啊多谢屈生啦，咁啊走上嚟报名啦，咁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啦。咁而每一次呢就健康讲座，哎有啲人话我又卖广告，喂唔卖广告冇饭食㗎大佬啊， view 搵唔到钱㗎，我哋啲唔系呢个小台啊，得个三几十万 view 啊，点养到咁多人啦，我呢度个个都出粮㗎，除咗我之外，粗鲁就粗鲁㗎啫，又拉张凳拉下先。咁希望大家支持啦，睇埋啲广告啦，如果真系嘅有我哋卖嗰啲健康食品嘅都嚟啦，又多谢萧生啦，不过唔系嗰个萧生啊，今日咧就特登走上嚟咧就帮衬咗我5000蚊，哇真系好啦，我呢个客服，咁啊希望啦有用嘅嘢大家真系嚟啦，今个礼拜六开始，因为过咗啦，过咗咧就唔会再送噶啦，因为成本都重，咁咧就开始就俾现金券啦，咁咧每一个礼拜六4点钟。网台都会有健康讲座嘅，咁你哋可以嚟啦，我哋而家諗住做糖尿病嘅，咁希望大家多啲参与下啦。今日讲返啲大家有兴趣八卦嘢啦，我冇八卦消息嘅，不过呢抽水我都叻嘅，好之前咁抽咗仇斯达同法国佬水啊，黄仁达水啊，咁多谢佢哋啦，贡献咗我35000 view， 咁啊但我真心佩服佢哋嘅。有啲人闹我，我系益友，其实冇益唔益友嘅。喺嗰件事啱就啱，错就错。啊，唔使因人废言。仇斯达做节目好，真系我所不能及，因为我真系斋噏嘅啫。脑筋捻得快，唔会好似我哋啲。咁我当然比黄杨达强，汪杨德强。因为嗰位大哥呢就做10分钟节目呢就夹咗8分钟。咁同埋唔到题。但我又唔知点解呢，可能每一个人嘅声线吸引到人。如果讲佢个号召力同埋说服能力呢，同黄毓民差好远。我亦都真心嘅，我唔足，我而家摆到明就唔妥望过老。但问题都系在某一方面他是强的，我们只能够称赞他强。这样东西是萧若元先生教我的。咁而最近我睇咗黄子华啦。咁萧若元亦都睇咗黄子华，我相信好多人都有睇啦，因为30几万人睇。梗有一个有份嘅。咁睇黄子华，当时我同一个大 B 仔去睇嘅。咁大 B 仔失恋嘛，咁同佢一起睇啦。咁但係睇出嚟呢，佢唔识笑。佢话唔系佢嘅世代，咁佢后生我几年，咁我就好啲啦，因为接触得时事啊，同埋对一啲怀旧嘅嘢比较留意多啲啦，因为我人好八卦嘅，即系咩都识啲啦。当然啦，唔系好萧若元咁通才啦，咁我亦都俾啲朋友叫我做通才嘅。但系真系唔敢当，好似话哎呀，你讲神神怪怪又得，你讲漫画又得，你讲电影又成日睇电影，你讲书，好似最近期睇嗰个张公案咁，话非常好睇，大陆一个女作家，咁一次佢出咗10集喺书展，真系嘅，平嘅要买翻套嚟睇，真系好睇。咁样样都好似识啲咁，其实唔系嘅，金融财经嗰啲真系嘅，讲出嚟口哑哑吓，不过就话。知道有啲环境系唔应该投资，好似呢轮咁，即系停一停。有啲人叫投资自己费事选手啦，有啲值得做嘅咪做咯。咁啊，讲翻萧若元啦，咁啊，大家睇黄子华咁啊，做一出啦，啊，真系有一子华神啊！咁我又做一个子华神，我哋用同一个逻辑嚟做黄子华， 因为我出街嘅时候佢都做完啦，差唔多。黄子唔系剧透啊，黄子华举咗个例，咁黄师因为要买抢购呢个黄子华飞，抢购唔到，就公开喺网上咧就屌鸠佢，跟住蓝师亦都要买，买唔到，跟住两个人合埋一齐就屌鸠黄子华。咁佢引证咗呢就香港嘅社会撕裂，黄师同蓝师只要佢哋出现第三方嘅共同敌人，佢哋就会大和解㗎啦。呢个逻辑当时萧若元先生喺个节目度笑到嘎嘎声，话哎呀最好笑呢段啦。同一个逻辑我喺星期六晚亦都得以体验，所以子华神系冇改错名㗎。真系香港只得个子华神啫，呢套逻辑虽然其实我都明啊，操知道噶啦，系嘛？当出现第三方嘅敌人，共产党最叻噶啦，系嘛？啊，团结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啊嘛，系嘛？咁我都话啦，喺星期六，仇思达做节目，我充分体验到，因为点解咧？仇思达法国佬。佢哋而家摆到明同黄子华，唔系对唔住黄子华，同汪洋德啊，要佢一铺收皮噶啦。其实呢样嘢已经玩咗年半嘅，所以我好佩服仇思达。啊，你哋唔使怀疑我系咪益友，因为我其实我就听节目嘅啫，我同佢哋两个都唔识。去到书展，成日上年见到书展咧，想走埋去啊，用小 fans 角度同阿仇思达影张相，因为佢。真系劲啊！呢、這个人逻辑思维、讲嘢流利，同埋唔会做多余嘅嘢。你听节目要听佢，系因为佢真系好简练啊，一啲多余嘅说话都冇，好流利。即系我上次佢哋一个朋友咧 ，Eddie 啦，其实我唔识，都系唔识噶。咁我都有听佢做节目嘅。咁佢咧头脑都清晰嘅，但系讲嘢说话咧，即系反反复复啊。解释得好仔细好清楚，变咗人哋听嘅时候可能觉得繁厌啲囉。咁我说话都即係清简啲嘅，不过我就因为呢年纪大呢成日諗嘢会同埋记错嘢，所以要食老茧啦。係咪仇思达嗰日你充分体验到。第二啲益友其实唔应该咁样讲嘅。哎呀我见到你好淡定啊。喂大佬而家人哋需要震啊嘛。要仇思达佢觉得震惊佢先能够告你恐吓㗎。你点可以哎呀佢应你好唔应你好，成个节目嗰啲打电话入嚟听众又好，益友又好啦，益友啦。你要明白人哋做咁多嘢就係、是、要收黄羊搭皮，但係你不停同佢讲。佢都不停咁讲，其实我都惊㗎，我都系震㗎，你睇真系到赖屎啊！佢哋咁样讲㗎 ，cap 低晒啦！你哋不停咁同佢讲，喂，唔系、啊，我见到你好淡定啊，但你块皮咩？你入嚟屌鸠我都咁讲啊，大佬！我所以我上次做节目我都话啦，仇思达摆咗喺度，佢惊震系应该，系咪啊？即系黄毓民。佢甩手掟甩咗隻水表出去，只要梁振英话俾你听，佢惊你就系恐吓啦，一样结果啫嘛，一样道理。我哋所以咧有阵时听嘢听晒啦，谂多啲啦，系嘛？需要做个效果要做得到咯，所以仇思达高张。第二，法国佬真勇武。连点样做之前汪洋德佢哋点样搞再重新讲一次俾你听，佢哋要镜头嘅啫，佢唔系真做。最紧要喺嗰度攞到个版面，然后得到最大嘅反应效果。所以汪洋德就即系身边好多柴仔真系失去咗李正熙，失去咗好多人。呢啲人如果即系讲义气。睇到你唔好讲佢个人点先，啱同唔啱我哋唔讲，对事我哋唔讲，我就系讲佢嘅表现，佢哋真系讲义气，系佢哋心目中都有把尺， 但是只不过他把尺同你同我不同啫。你不要认为他没有底线，反骨仔就是底线。黄杨达在身边全部都是柴仔，蒙蔽了只眼，他不知道，即是等于一个皇帝，他不听人意见。那当然在这个时候看回社运，很多都是这样。萧若元、黄子华、黄毓民、仇思达、黄杨达，将子华神这个神逻辑做了一次。星期六晚，因为大家都有兴趣八卦，是八卦心态走去听仇思达。听仇思达，为什么要听仇思达？因为仇思达被人搞，被人搞完之后到法国佬去到用返佢哋熱血公民最惯常嘅手法去玩啊黄杨达。大家嗰日就要嚟八卦听嘢。第一个到场嗰个叫做黄毓民。嚟听，当然教主前教主，哎呀欢迎教主。第二个到场萧若元。原来能够令到佢两个同场嘅子华神讲得啱。只要有第三方的敌人出现，他两个就会同场。仇思达做节目，黄毓民、萧若元都入来听，因为他们的共同敌人就是黄杨达。想知道怎样搞定黄杨达，但是我亦都提翻，因为你们真的不是一个忠实听众，黄杨达层楼是他老豆赠给他的。他做过的，他说我自己已经有层楼，讲的是热血公民之前的了。他说我结婚有层楼，层楼怎么来呢？因为他老豆做挨回来，然后个尾数他负责找，所以那间离岸公司合情合理，根据这个逻辑推断，就是黄杨达的老豆两脚一伸转名给黄杨，给黄杨达，所以两万蚊升值。其实嗰两万蚊就等于离印费啊各样嘢嘅啫，其实冇升到。所以佢用咁平嘅价钱买层楼，因为只不过一个转名，转名得嚟当一个买卖手续，企唔望唔使打官司啊。唔使打官司啊，即唔知有冇叔伯兄弟啊啊乜乜啊突然间出现，用咁嘅逻辑嚟买呢层楼。所以呢，我希望我冇判断错啦，因为佢节目讲嘅，大家可以查翻啦。仇思达系真系高班嘅，亦都查到所谓希尔顿中心嗰层楼唔系陈云根嘅，所以咧对付流民只有用流民嘅方式，同埋要用佢哋最怕嗰样嘢，你成日要钱就用财政状况嚟打击你。这个仇思达真是做得到，我相信出年或者今年年尾不会再见到所谓的书展，所谓的年宵的了。那希望他们一举成功，那我们啲插科打诨的这样抽抽水啊，高噏15分钟，希望又攞返万零view啦。咁但是呢，我衷心咁讲，我好有兴趣，即系识法国佬同埋仇思达。我希望我面皮厚啲啦，有机会即系见识两个人啦。因为我哋唔讲佢背后目的啊、人品啊，唔收钱，我喺我心目中从来都冇。我唔会讲你收边个钱，收边就冇。因为呢啲人虽然有阵时做咗一啲，即是对我来讲是影响了社运一些事啦，但是大家心目中大家的意见不同，这个才是自由民主的真谛来的。我们不同意他，或者我们反对他，我们可以讲，但是当他做得啱的时候，我们一样称赞他，是吧？我亦都没有涉而不舍他的精神，但是这两个人他们真真正正有是非喺个心度，不过可能大家嘅标准唔一样，但係真係可以结交做朋友，係值得交。 理念唔同唔緊要，我大把藍絲朋友，我翻大陸做嘢嘅，大把藍絲朋友，唔好藍絲啦，見知我成日都講啦，佢真心相信共產黨，我係冇問題的。喺一啲大是大非上高，大家只不過講擺事實，即係六四死人，你話冇死過，我就同你嘈交，係咪？你唔能夠，我唔係話支聯會好唔好，喺六四呢件事，支聯會係另外一件事。香港人爭取民主可以是本土派，陳浩天被人打壓，我們站在他那邊，因為他被人打壓，他被人打壓不是打壓他，打壓了我們，因為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壓縮，這個才是最主要的問題咯。所以剛才其實很好笑，多謝大家。